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呢，大多都来自于古装的影视作品当中，而且呢，这些歌曲呢，通常都具有着侠骨柔情，让我们听起来呢，会感觉到心胸非常的豁达。而在今天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呢，为大家送上的这几首歌，可以说也具有这样的功效。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，也是一首歌词值得去细细品味的歌。